in， 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啊，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的栏目，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准时用音乐和您进行约会。还是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我们有很多的方式一起来互动。首先呢，就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收听，也就是 FM98.2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更加推荐的就是视频的互动方式哈，毕竟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视频的方式，第一种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链接。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上面也可以搜索得到我们，那就是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非常重磅的嘉宾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顺带呢，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推广或者是宣传他们的音乐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呢也是非常有才，而且呢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感觉的小姐姐，我们的小璇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 我们现在这个声音是不是有点小？可以大一点声。 Hello， 大家好，可以听得见吗？ 可以听到， 就是声音有点小。 对对对， 大家好，我叫李小璇，今天特别开心能来到北京青年广播，和大家分享我的两首新歌。这新歌呢是古风和电音融合的这样的一种。 对， 比较年轻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喜欢。 今天这个关键词说出来了，古风和电音结合，而且还是不一样的古风，所以说到底有多么的不一样呢？其实啊，就是我相信大家对于音乐的认知，觉得什么古风跟电音的结合，好像已经就有一些自己的概念了。比如说很多游戏当中会用到这样的类似的曲风会多一些哈。 对对对。 那到底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古风音乐？ 啊，我们先来用先声夺人这样的一个环节先来了解一下。那第一首歌呢是我们小璇姐的这个蒹葭， 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苍，蒹葭 的苍苍，把自己说进去了。好嘞好嘞，那我们就是蒹葭，这是第一首歌先声夺人，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到处写唱，素有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为兮，所谓伊人，在水之湄。何处落尘埃，惆怅几分，落雁凌霜，千人隔世一声苍，弹指尽在千年。且留蒹葭揽酒成声，隔尽散，几时离落，奈何与君如相忘，唯有悲欢离合。采采，白露为衣，所谓伊人，在水之肆，溯洄从之，道阻且有，溯游从之，宛在水中之。蒹葭萋萋，白露为兮，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月落浮生，伊人何处落尘埃，惆怅几分，落雁凌霜，千人隔世一声苍，弹指尽在千年。且留蒹葭揽酒成声，隔江散，几时离落，奈何与君无相忘，唯有悲欢离合。还有谁与我未叹息，红颜笑语自会从容，图温习山歌皆成词，何人惜，不要到情长不相忘。月落浮生，且留蒹葭揽酒成声，隔江散，落雁凌霜，千人隔世一声苍，弹指尽在千年。且留蒹葭揽酒成声，隔江散，几时离落，奈何与君无相忘，唯有悲欢离合。 非常好听的这样一首歌曲哈，现在呢是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叫《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它的灵感是来自于《诗经》吗？ 对对，就是《诗经》的 秦风。秦风《诗经》里有一首就是《蒹葭》， 嗯， 然后呢，刚好我们发现，在创作的时候发现这样的一个。四个字的韵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其实很适合在歌曲里唱。 嗯， 以前也有非常多的艺人有尝试过去做这样的歌，但是没有人去做过电音的尝试，所以这次我们就做了一些有电音的鼓律动，还有一些音色，再加上一些中国的乐器，什么古筝啊，还有包括电影弦乐的写法，做了这样的一个尝试。 嗯， 然后呢，在副歌加上我们。对于《蒹葭苍苍》这一首诗的一个理解，再创作了一些歌词，然后有了这么一个作品。 看来还真的是由这部就是大家都非常熟知的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 作品，也就是我们经常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哈。 对对对，之前那个这首歌一出来以后，然后很多评论都是初二党。 嗯， 然后我才突然想起啊，对，初二的时候刚刚开始学习背诵这首诗， 哦， 然后有很多网友就和我们互动反映，就说，哎，我是听这首歌来那个背作业的，对， 来背课文的， 对对对， 哇，突然发掘了音乐的另外一个功能。那其实因为你一直都在说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新型的国风，就是 对对对 中国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而且还是将电子音乐结合到一起。 对， 那你觉得这个？新是体现在哪里啊？ 一个是从配器上，我们用了很多其实就是流行乐现在的 pop music， 嗯， 然后一些电音啊 EDM 啊， 嗯， 这样的一个做法，编曲的手法去编它， 嗯， 然后呢从那个旋律的写法上呢，因为我是 Ariana Grande 的一个钟爱的粉丝，所以我的旋律可能会和他的旋律有一些走向上会有一些 哦，有一些相似， 对，有一些相似，然后有一些借鉴， 嗯， 然后会把一些欧美音乐里我比较喜欢的东西，然后放到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审美里来。 嗯， 一开始我们其实是比较担心， 嗯， 但现在看来好像哎还可以，就大家也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也不会特别怪。 明白，明白。刚你说到一位这个欧美那边的音乐人哈，确实，因为我发现他非常喜欢，因为今天他给我的这个歌单当中为大家带来的选择的这些歌曲当中，也有一首是他的。 对对对。 不过我们不着急，最后再来分享。那其实我发现这首歌曲，然后作曲也是您， 对对对。 那自己在作曲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特别之处？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在作曲上是一个比较自我的这样的一个作者，因为我比较 自我是体现在哪里？ 就是我比较喜欢表达我自己的东西，就像我现在做的这样的音乐，我比较喜欢欧美音乐的律动， 嗯， 包括跳舞的律动， 嗯， 然后呢，我又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嗯， 但是呢，现在就是之前做的很多歌曲都是为一些影视剧量身定做，就没有办法把我喜欢的东西放进去，然后，所以从去年开始做自己的东西以后，我就慢慢就开始把我喜欢的元素， 嗯。 就不管这个东西以前有没有，我都会把它抓来放到我的那个音乐里面， 嗯， 去做尝试。 哎，这也是一个新的点。对，而且这个古风的歌曲啊，中国风的歌曲确实是也体现了我们小璇他的一些用心之处，嗯。那除了这个之外，在这首曲子当中，我听到会有一些中国的乐器， 对对， 就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乐器。 对， 这 首歌里我们是用了古筝，嗯，然后在之后的一些创作我们是有规划，有用一些其他有意思的乐器，比如说箜篌，对对，这样一个不是比较冷门吧，算是， 嗯， 比如说古琴啊、箜篌啊，这样比较中华文化传统一点的乐器，我们想更多的去尝试在创作里面，包括那个唱的词，像蒹葭这首，我们是用了蒹葭，苍苍这么一个词，然后。在我最新的一个作品还没有发表的一个作品，我是用了 凤求凰，就是司马、 哦、 对对，司马相如他写的那个凤求凰、嗯、然后那首是把整个古诗就从头唱到尾了，然后是有融合 future bass。 这个算是古词新唱， 对，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作曲上的一些调整， 对对对，作曲上的一些调整。 嗯 嗯，像我的歌都是喜欢用一些，还是一些比较流行的旋律，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个古词唱进去，嗯、然后再融合一些我们中国人喜欢的一个，比如说五声音阶的一个听歌的一个方式，这样融合进去。 嗯，啊，我发现既有自己喜欢的可能欧美那边的、哎、音乐人的一些影响、嗯、 对， 然后再加上自己比较喜欢的古诗词， 对对对， 然后融合了自己带有很多小心思很用心的这个乐曲的编排啊、嗯、非常棒。那这首《蒹葭》其中是有这个中国的传统乐曲乐器的， 对， 但是还有一首里面好像是根本就没有中国的传统乐器的这样的一个演奏，但是呢也是非常古风的这样的一个中国风的这样的 style 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收听来收看我们的小轩，我们带来第二首古风的歌曲，叫做蝶梦。 蝶梦， 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了，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夜色如雨，温柔拂过琉璃斑驳，就像弥漫出愉悦，迷失了牵绊，这孤独行走的影睡在风中，浅笑睡在林间，我无可从，闻着弦音遇到，就像让嘴角藏留，终将已经燃尽，相许可曾几眼梦中相许，诺云此生留，蓦然间恍惚时光散尽，谁的身影如月光飘，天边繁星微微荧光，花露又悬春香，停在看叹边，惊扰了迷离，如许卷锁的衣睡在林间，喘息睡在月下，时光 是你是我荣幸。 So baby alright， 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哇哦，又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新国风的音乐，是来自李小璇的《蝶梦》啊。刚刚那首《蒹葭》是来自于《诗经》的创意，那这个呢，它的灵感是来自于哪儿？ 这首歌其实，创作上应该从《蒹葭》那首歌说起 哦，因为这首歌是有连续性的。 对对，因为其实这首歌是，《蝶梦》。他讲了一个关于梦境的故事， 嗯， 但其实创作灵感是从游园惊梦那儿来的， 哦， 就是做了一个梦，但是这个梦，哎，好像醒了又没有的一个感觉的。那， 哦， 为什么有跟游园惊梦扯上关系？是因为之前，我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然后闭幕的时候有个那个酒会， 嗯， 然后就主办方邀请到我去那边，有唱《蒹葭》这首歌， 哦， 然后呢，当时为了加一些中国更中国的元素，我就和一个唱昆曲的小哥哥， 嗯， 然后有合作那首歌，然后他用昆曲演唱了我的一些句子，我们俩一块把那首歌演唱完， 嗯， 然后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就。说想要在下一首歌加入昆曲的元素，然后呢，我说这首歌是关于梦境的，他是然后呢，他就给我了一些昆曲里面包括《游园惊梦》，包括其他有很多关于梦境的故事， 嗯， 我有听过这几个故事，然后呢就创作了这样的歌词， 嗯， 但是非常遗憾，因为。为什么没有加上昆曲的元素呢？ 嗯， 因为在京剧和昆曲里面，他们的一些固定的唱段是音是不能改变的。 哦， 音不能改变，但是如果是加入到我们已经创作成型的歌曲里面的时候，会跟和声或和旋律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嗯， 所以就非常遗憾没有能合作成这首歌。 啊， 但是。原由是从那个昆曲那边过来， 嗯，但是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你刚刚说到了《游园惊梦》，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就是一位，就是特别美貌，就是年轻貌美的这样一位女性，嗯，然后就是在园子当中，然后可能思绪在逐渐的发生一些变化，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很多事情都在纠结着，然后慢慢把他们都放下， 对对对， 都搁下，然后一个心路历程的过程， 对对对。 然后同时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感觉这个曲子的部分特别的迷幻， 对对对， 有没有？ 对， 那有没有一些设计？对对对，有没有一些设计？ 确实是有一些设计，因为就是定调做，想做一个关于梦幻梦境的那个故事以后，然后在曲风上我们就选择了电音里面比较偏迷幻一点的曲风，然后包括音色的选择和一些，因为我们用了大量的 delay， 就效果用了 delay，就在梦境里会是比较飘一点的感觉， 对，感觉 对， 虚无缥缈的感觉，啊， 对对对，包括人声，我们的人声的效果处理也是会有很多的飘一点的，会做得比一般的电音会更飘一点， 哎，这个是做了一些处理的，而且我看作词作曲然后包括和声的部分你都是亲自去做， 对， 嗯，对，那你做这个整个做下来最想表达的，除了梦境然后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就是刚才那个月月在节目一开头说的，就是这是一首没有中国乐器的中国风， 嗯， 也是我这首歌非常想尝试的，因为之前在和一些欧美的制作人在合作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非常喜欢做中国风的东西，然后呢，只是说他们做的东西跟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中国风，特别是在旋律上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可能他们觉得非常的中国风，而我们觉得好像不太一样， 就像电影一样，就比如功夫熊猫之类的，然后他们以为就是加了一些人物进去，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还是很美式， 对，我们会觉得好像味道不是跟我们还是有一些距离，但是他们的一些创作方法就给了我非常多的提示跟灵感，他们做的中国风就也没有中国乐器，但是是用电音的音符然后来演奏中国五声调式，所以呢我就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创作这么一首歌，所以里面的我们听到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完全是一个中国的一个调， 对， 但是呢我是用了一个电音的音色来做里面的所有的铺底，包括里面有的肢体我也会选择尽量能是用中国的五声调式能完成的我就能完成，就用它去完成，然后呢这首歌做完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体会，就是 流行音乐的爵士乐里面， 嗯， 和我们中国风，特别 R&B 啊，爵士乐和中国风非常容易结合到一起。 哦，所以这首歌里面也加入了 R&B 和就是 爵 士的一 些，对对，有一些爵士和声，就在副歌的时候，我尝试用了几个。用专业上来说就是什么92和弦啊，就是和、 哦、 就是爵士乐里常用到的那些和弦、 嗯、 然后加入到里面，然后发现诶挺好的，没有也不违和的， 就是突然发现了这几个元素就是中西结合， 对， 还是非常的好听， 对， 而且能表达出来自己想要的那种古风的歌曲， 对， 诶还真的是一个新的发现哈、啊。那小璇你平时因为这两首歌，前两首歌不管是蒹葭也好、 嗯、 还是这个这叫蝶梦，然后都是古风，就是古香古色的感觉，然后可能我们听到你的这两首歌以后就觉得哎，小璇应该是一个就是特别特别传统，然后特别就是带着一种古香这种、嗯、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女生。那你就是日常的喜欢的音乐，包括自己其他的一些乐曲当中，有没有其他风格的？ 就其实应该一开始我们应该也有聊到这个话题，我是很喜欢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元素、 嗯、 包括嘻哈啊、 嗯、 流行啊、 嗯、 然后我都非常喜欢，你看我的装扮， 对，装扮非常的酷哈、啊、 对， 我们是用那个声音，用你的音乐来认识你，逐渐的认识你，但是前两首突然发现跟他穿搭并不相符， 对对，并不是非常的就是可能在听众朋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穿的比较古风一点啊？ 对对对，就是假如说啊，因为我们有收听的部分， 嗯， 就是假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只听过声音，哎，那小璇是不是今天来节目的时候穿的 对对对，有没有穿一个古风？ 然后平时说话是不是也像黛玉一样，就是细声细语的那种感觉？ 对对，其实不是，反差还挺大的。嗯、 那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喜欢一些比较潮流的， 对对对 这样的，不管是音乐部分还是生活部分 哈。对对对对， 那在音乐方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尝试？ 有像欧美的一些艺人，我比较喜欢 Imagine Dragon 梦龙， 嗯， 然后就包括 Jay-Z Jay-Z 对 Jay-Z、 okay. 还有 Beyonce， 就是一些比较流行的元素，我也比较喜欢， 嗯、就 包括我就喜欢的 Ariana Grande， 像比较甜美的，所以我喜欢的东西好像比较 广， 对，比较杂一点， 比较广。但是自己最想做的可能是跟古风相关的， 对。 那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尝试？ 现在我的第三首歌就是我说的那个凤求凰正在制作的那首，那首是会有更多舞蹈的律动在里面。 哦，舞蹈的律动。 对，因为我平时也喜欢，之前一直在跳爵士舞。 哦。 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很喜欢古典舞，然后又去学了古典舞。 哦。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中国现在有一支古典舞非常有意思。 是哪一个？ 就成都的一支，就是他们的那个流派， 哦、 然后把古典舞的声韵劈成冲靠，然后这样的一个跳法，是结合了爵士舞里面的定点和 power， 非常有 感觉。所以这我跳完舞以后，我就突然觉得哎，我也想这样把做一个带中国风的舞曲，但是其实它的底子是一个电音，是一个 future bass。 哇天哪！因为第二首歌的一个突破就是发现了像一些音乐元素中西结合到一起，非常棒。然后第三首甚至又加上了舞蹈的韵律， 对对，有一些舞蹈的韵律， 而且让中国风的这样的一个舞蹈，可能古典舞里面又加了一些 power， 就是力量的部分。 对， 哇，这个还是很值得期待啊！这什么时候发也跟我们预告一下。 应该就是现在正在后期的混录阶段，大概应该一两个星期。 哇， 对对，就可以 发布之后就是请我们的小璇再来到我们 组。好呀 好呀，你也可以带上对于这首歌理解，然后给我们再舞一段 好不好欢迎常来，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我们在这边还有表演区啊，所以也是期待你可以下一次来的时候带着新歌，同时呢可以再展现一下你的舞蹈，好不好？嗯，那刚刚说到你还非常的喜欢一些欧美的音乐，那接下来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首Believer 对， 哦，突然发现我接下来聊得太开心了，突然发现马上就要半点了，那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等到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欣赏小璇给我们带来好听的音乐。 我看过多少风景，但 年轻的声音 忠诚 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31啊，这里呢是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准时用音乐和您相约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主持人月月。那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欢迎大家用各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如果啊各位在开车或者是没有办法用视频的方式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视频方式，因为呢有多种方式可以参与到。第一种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左下角有一个直播间的按钮，点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同样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同样也是邀请到了一个非常重磅并且有着多面的不同风格的姐姐啊，小姐姐叫做李小璇。哎，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作人李小璇。 创作人， 对，除了唱又写作。 对对，创作人确实，因为上前半个时段我们听到了两首古风新古风的歌曲，然后都是小璇有参与到，不管是作曲也好，还是词曲然后和声什么全包也好啊，真的是非常有才的这样的一位歌手了。那同时刚刚说到了小璇呢，她不仅是喜欢古风的东西，也会很喜欢一些欧美呀或者是比较潮流范儿的音乐元素。所以说呢，在下半时段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小璇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Believer。 这是你非常喜欢的一首音乐吗？ 对，来自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乐队叫 Imagine Dragon。 Imagine Dragon， 对，梦龙。 哦，你平时喜欢听他的歌比较多是不是？ 就男生里面我比较喜欢 Maroon 5和 Imagine Dragon。 啊， 就是一个乐队的形式，他们的现场非常的震撼。 明白。好，那我们也听一听小璇版本的这首 Believer。 我们一起来欣赏。 梦想直达列车。 First things first, I'm seeing what's inside my head. I'm fine, I'm the tire. Second things second, don't you tell me what you think that I can be. I'm the one, I'm the sailor, I'm the master of my CEO. The master of my CEO.I was broken from young to took and I suck into the messy rhythm. I promise for the view that look at me, took at me, shook at me, feeling me sing for heartache. For the pain, took at me, message for the pain, speaking a lesson for the brain, sing the beauty to the. Hey, you made me, oh, you made me a believer.To someone above all haze that you burst in your spirit to a devil. Your spirit above all. house choking, it's ground, digging my brain up, it's ground, feeling my ashes to the ground, hoping my feelings of a drum, but they never, they ever, they end in a following him, to limit it, to the book of when I ring down, it ring down like, hey, you made me, oh, you made me a believer, believer, hey, you bring me down, you build me a believer, hey, my love, you burn as fire, let them rain, my life, my love, my drive came from by the grace of the fire and the flames, your face of the future, the blood in my veins, oh, the blood in my veins, oh, but the never, the ever, the envy of following him, to limit it, in the book of when I ring down, it ring down like, it made me. 一首非常展现功力的 Believer， 来自我们的李小璇啊，非常好听，而且也是我第一次听女生版本的，对，后面的高音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处理，因为就是女生肯定跟男生的音色不一样， 对 对，所以听起来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对，女生会稍微的前面会比较低一点， 对对对， 其实刚好唱到后面是符合女生的，翻高一倍是符合女生音域， 是的是的，所以我说哎，今天还是听到了一首非常耳目一新的感觉的英文歌叫 Believer 哈，而且呢我感觉你好像也是非常熟悉并且非常喜欢他的音乐， 对对、 那你就是从欧美的这些音乐人身上，因为你刚刚也列举了很多歌手、那从他们的身上你又 get 到哪些灵感呢？ 我首先是特别喜欢他们演唱的一个方式，就是欧美的声乐体系是讲究唱歌要像说话一样，然后声音要自然，然后高音他们不躲，就很多特别是美国的歌手他高音是不躲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听起来好像很高，其实好像也没有用太多的力气，就我刚才说到的 Ariana Grande， 我特别喜欢他，所以我用他的唱法然后加到了刚才的 Believer 的后面的那一段， 那就是之后自己有没有想要去尝试创作或者是去演唱一些英文的歌曲？ 也会想尝试，因为其实以前在没有做自己的歌以前是有做、写过一些有英文歌词的歌曲，就是没有发表，但是后来我会越来越喜欢觉得用中文去表达一些感觉跟感受，因为中文可以用的字非常多，特别是文言文啊，古诗词里面， 比如凤求凰之类的， 对对对，就是用一些古文的写作方式，或者是用一些修饰性比较多一点的写作方式。但欧美的艺人里也有一些人的歌词我特别喜欢，像John Mayer，他的歌词一般是在，比如说他写一个我特别喜欢一个女孩，我今天遇到你，我觉得月夜特别漂亮，我特别喜欢你，但是呢他是先写今晚的月色是怎么样，这个月色给我什么心情，然后今晚的霓虹灯是给了我什么心情，然后呢我看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不是那么直白的， 哇哦， 对对， 这个形容很贴切，而且很形象哈，对，就比较的含蓄一点， 对对对，会有很多的一些词来形容，而不是我们经常会可能听的比较多的，什么我真的真的真的非常喜欢你这样的， 对对对， 是这样的歌词，对， 那之后在唱腔方面有没有就是说之后用这个欧美的方式来用中文的就是进行一些结合呢？ 对，现在我是在有往这方面 那个就是去学习声乐，也在用这些方法来做我的歌。 嗯， 肩胛和那个蝶梦，其实在演唱方面是不是那么容易演唱？ 嗯， 因为一个跨度特别高，然后有一些转换音区是会有尴尬音。 对对对。 所以我是用了一些就是这个体系的声乐， 嗯， 然后尝试在我的歌曲里面。 哎，确实也是在不断的从中西的一些音乐元素当中，然后去汲取自己所需要的。 我只汲取我喜欢的那个， 对，自己所需要所喜欢的。 对，我比较自我一点，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比较喜欢，然后那个唱法那个音我比较喜欢，可能会这样去。 但其实这样才会自成风格，自成自己的调调，然后大家才会记住你，然后喜欢你，变成自己的这个属于自己的 style 哈。 对。 那刚刚也说到，你反复都在说自己最喜欢谁，再说一遍。 终于出来我的 A 妹 Ariana Grande。 哎，没错。那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是她的 Sometimes。 对，其实我特别喜欢她的一首，其实她快歌很多，这是一首慢歌。 哦，也是非常喜欢。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演绎，来自李小璇的 Sometimes。 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 啦啦啦啦啦啦啦 ，I never been so caught up，still so into us，I never thought I'd be here，should have turned to dust。Let's be honest, baby. This is all you own. I'm not tempted, baby. Even if it's beautiful, I used to be cautious, a little too reckless. Now all my emotions are all kind of you. I don't even think of leaving sometimes. I don't even think of letting go.I don't have a thought of going away. I don't even see it down the road. So we collecting moments tied to some mind. I don't even think of leaving sometimes. I don't even think of letting go. Not even sometimes.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Let's be honest, baby. This is all you own. I'm not dumb, baby. Even if it's beautiful, I used to be easy for someone to stand me. Now all my emotions are all gone for you. I don't even think of leaving sometimes. I don't even think of letting go.I don't have thought of going away. I don't even see it down the road. Cause we collecting moments tied to some mind. I don't even think of leaving sometimes. I don't even think of letting go. Not even sometimes.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s never worth but going to know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what it does to me when I feel you around. It's a lie, it's a lie, it's a few, but it's hard to breathe when you're touching me, there. Hard to breathe when you're kissing me, there. Hard to breathe, we'll not be here. I don't even think of leaving sometime. I don't have a thought of going nowhere.I don't even think of leaving sometimes. I don't even think of letting go. Not even sometimes. Ooh, not even sometimes. We collect a moment tied to some mind. Sometimes, baby.啦啦啦啦啦啦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李小璇的 Sometimes， 也是自己最喜欢的音乐人、最喜欢的歌手的一首歌曲，最喜欢的歌也是哈。那刚刚说到了，小璇说自己是唱作人，唱作人还有一个作，那作就是帮助其他人去做音乐。那自己之前有合作过哪些艺人？ 之前有合作过魏晨、希拉，王韵一，还有 MC 男团， MC 男团，就很多作品，很多艺人都有合作过， 对。 那你之前就是觉得自己在做方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受？ 在做方面，我会更关注别人的感受，就是歌手或者是制片方，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感觉的音乐？我的创作一般流程就是。定制，对，就是 不再那么自我了，然后依照他的， 对，他因为就这些音乐人他们都非常的优秀，然后有很多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所以他们会大概告诉我说，我想要一个什么样感觉的音乐，然后甚至把歌给我，然后我为他们创作一首这样的歌。 哎，没错。那其实这样，因为你自己也是一名歌手嘛，然后在创作给为别人创作的时候，自己有没有从他们身上汲取到一些什么能量？ 会。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在做很早以前做那个麻辣变形记的时候，有为魏晨做过一首主题歌，然后他因为那首歌当时我唱歌其实不太会唱，所以我在 demo 里面的时候，我的一些处理，我觉得好像也录音也能录，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拿到 demo 以后，然后他在录完以后一个人声反馈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可以这么样处理，对，就有学到很多， 就是从声音处理上啊， 对，还有一些小的一些 feel 上，他会加上一些自己的 feel，然后后来我慢慢发现每个艺人他们都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自己的 feel， 然后在我会把我的 demo 会变得会更好， 更加丰满， 对，更加丰满，对。 那之前就是自己创作的这些歌曲当中，我看很多也是跟影视相关的，其中有一首是和神犬小七二当中的插曲，是吗？ 对， 这首歌有没有自己当时的一些回忆？ 这首歌其实还挺有回忆的，因为神犬小七是讲宠物和狗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 然后呢，我刚好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小猫叫 Miner， 然后呢，所以就是在写那首歌叫《今生感谢你》，就是其实是内容是说我感谢你有陪伴我，有陪伴，就是动物跟人类，动物一直陪伴人类是写的这么样一个状态一首歌，所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倾注了我对我的小宠物的一个感情，而且还挺有共鸣。 哇，那感觉这首歌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是融合了自己对于自己爱宠的一些这种爱意哈， 所以在曲风上也会比较偏迪士尼的那种，对，比较可爱一点的。 看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我们一起再来听一听我们的创作人唱作人小璇，然后自己再来把自己之前创作的一个作品来再次演绎一下，是神犬小七二的插曲，叫做今生感谢你，我们一起来欣赏。 随着月色，我们连接着车窗玻璃，像天真的孩子，你说你应该是丑丢的天使。 在我的心里，你是这世界的唯一，有无穷乐趣。在我的眼里，你是这世界的惊喜，彩色的天地。你在我的怀里，只是天意，也是运气。你在我的梦里，只是秘密，也是鼓励。奇妙的旋律，给我希望和勇气。你是世界的晨曦，今生感谢遇见你。你在我的心里，我们掌握。你是奇妙的韵律，就在我的梦里，给我自信的勇气。今生我要感谢遇见你。 世界的回忆又无从乐趣，在我的眼里你是这世界的惊喜，彩色的天地，你在我的怀里，这是天意也是运气，你在我的梦里，这是秘密也是鼓励，给我奇妙的旋律，给我希望和勇气，你是世界的珍惜，今生感谢遇见你，你在我的心里，我们掌握，你是奇妙的韵律，就在我的梦里，给我自信的勇气，今生我要感谢遇见你，你在我的心里，我们掌握，你是奇妙的韵律，在我的天空里和我的身体里，你给了我不离和不弃，给我奇妙的旋律和重生的时机，你是这世界的奇迹。 你是这世界的奇迹啊！我看到小璇在唱这首歌曲，也就是今生感谢你的时候，眼里面都带着，包括表情上都带着那种幸福感， 对，很幸福的， 对对对，然后由内而外的就散发出来了这种感觉，看来真的是深有感触。那还有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好像也是很特别，最近好像是也很火热，叫做《美味奇缘》的， 对对， 插曲是吗？ 对对，之前在湖南卫视有播过，然后是讲美食的一个节目。 那这首歌里面就是。这首叫做《遥远的诺言》，然后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其实，我先不说是哪首歌，它是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 总之就是很特别， 对对，非常。 总之大家都 对对，大家一定会唱这首歌 哦，是吗？那这样我们闲话少说，赶快抓紧时间再来把最后这首叫做《遥远的诺言》来为各位展示一下，好不好？ 像从未应对的心碎。 手占有你的余味。如今你回到原地，而我早已随风而去。细雨绵绵，谁来将悲欢收敛？我看不见，留在远方回忆。 一首非常熟悉但熟悉又陌生的一首歌曲，来自李小璇的《遥远的诺言》，也是《美味奇缘》的插曲啊，非常好听。那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是太有限了，而且我们真的是听不够你的歌曲啊。那这样在我们的各大平台当中应该也可以找到你，是不是？ 对， 搜索什么可以找到你？ 就音乐平台搜索李小璇， 直接搜索名字。 对对对， 李小璇，各位记住了吗？直接就可以找到他的更多歌曲。 春晓的晓，王字旁旋转的旋。 没错，大家赶快看啊，我们这边是有字幕的，有他的名字，各位赶快去搜索去收听收看他的更多更多的音乐作品，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太全能了，不同的音乐元素，然后又能唱又能创作哈，各种各样都可以去驾驭。所以说呢，各位多多的关注我们的李小璇，当然了也希望可以各位呢多多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每天晚上8点到9点准时陪伴着各位。当然了，下面的节目同样是非常精彩的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拜拜。 想直达列车，乘客你我和飘进车厢的朦胧夜色，接着列车渐渐飘起，从轨道脱离，伴随着月色，我们连接着车窗玻璃，像天真的孩子。你说你应该是丑丢的天使，学电视上说你来自双鱼星座，你是否有经过？我说我从天蝎那边来，可能有经过。说天空会下爱心形状的雪花，听说那弯弯月牙坐上能带你回家，于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心雪花又下了。